跟陪他玩了，不好意思，那个临时换地方，我自己也不知道，我自己刚是那个同学好心跟我讲，我才知道这里。但有一次，我记得在刚刚这边上课的时候，有一次呢，可能其实下午的课，然后我也是一如往常进到我之前的教室去上课。我上了五分钟之后呢，有一个地方另外一个老师走进来，然后教民法，然后他走进来。然后我就看了一眼他，说是，我说同学你怎么坐下来？我说不好意思，是我的课堂。底下学生也蛮有趣的，他明明就是已经这个上的那个几部内容不一样，他们都完全没有吭一声，我觉得也蛮有感觉，也是蛮妙的。那这个有时候像这个之前呢，我在教授室会跟一些前辈啊聊聊天啊，然后他们我就让他说，你教了十几年的这个老师呢，我说你上课不会觉得无聊吗？不会觉得？因为就是这个跟男女朋友交往是一样的，一开始那个肾上腺素都很高之后，你一吃东西呢，尤其女生呢，吃东西吃的很少，对不对？就是约会的时候都不太敢吃，然后那之后肾上腺素慢慢的消费之后呢，就是你得让我吃吧，这样。好，那个教书也是一样，一开始肾上腺素很高的时候，你在上面不会觉得累，一点都不会觉得累，也不会觉得这个时间到了要该吃饭，等到你那个肾上腺素逐渐降低之后，你就会觉得好像应该。这个我在上面的时间呢，等到时间到了，你该做什么，就会那反应的肾就会觉得比较饿啊，或者是觉得这个倦怠啊，这样都会有。然后就问老师说，你不会觉得倦怠吗？他说不会，因为有时候是麦克风的不好，或者是教室突然改变嘛，对他们来讲就是一个新的变数，那也会影响到上课的内容。那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看到一个新闻说呢，律师啊已经蛮可怜的，都流浪律师，所以呢就等于说那个考选部那边啊就做了一个新的决定，就是呢他们希望在那个之后有些公职律师啊，也就是也讲难听点，就是把一些这个等于说在业界找不到工作的人呢，把他纳到公部门去，然后处理一些比较简单的这个行政法的案件。这个趋势是大家是蛮令人难过的啦。最近呢，在上前两个礼拜吧，有一间事务所并不是很大的规模，它只是征大概六七个人而已，但是比较多，人数不少，六七个人，就去了几个人呢？去了85个人，85个律师。结果呢，只取这个不到十个。那这个这些市场趋势呢，当然都对大家来讲都不是好消息啊。不过也有或许是个转机，因为这个我一直觉得说，其实，在竞争的时候呢，总是要会有标准。就你像呢，你说把大学考废掉，那学生就不会有压力嘛，是一样会有。那就算呢，我们今天把这个律师考试呢把它废掉，大家这个只要大学毕业就给你一个这个律师的一个资格，我想大家的压力呢也会因为这样就变小因为总是会有一个筛选的标准出来总是会有一个，那甚至更不公平的一个标准可能会出现。那在这边呢跟大家讲，就之前在像我们看考试分成第一次和第二次嘛，那第一次一定会有大概30%左右的人通过，那第二次也30%。那时候有一个演绎是说，你要不要让第一次通过的人呢，就有一个法律士的资格，不是律师，法律士法律士，就叫地政士，有一个记账士这样子，法律士的资格。那为什么后来那个案子呢没有过？其实一个原因就在于说，你当法律士有什么用？有什么用？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那这个年代快要到，就是律师呢，你只是空有一个 title， 你大概没有什么用处的啦。那就各位同学，如果我身处在你们现在这样子的一个立场的话呢，如果是我在面对之后这样子的一个情形，我的一个选择一定是会让自己至少有一个专长，至少有一科呢你是特别的熟的，至少有一个领域呢你是特别的专精的。那领域或那样的部分呢，不见得说一定要是语文的不一定要说一定是。这个跟人家都不一样的也不一定要是主流或热门的，但是你总要有一个领域呢，是大家想到这个领域呢，就会想到呢，那你招到一个事务所去，或者到一个公部门去，也会有这样的一个独特性，这才是重要的。那我当然现在，当务之急是先把试考完，但是把试考完之后，你面对到的挑战呢，恐怕会更大，那没关系，反正因为最近呢，常常有学生可能因为考试快要到了，心情比较不好一点，就常常写信来问一些有的没有的就是问一些这个考试的时候一些方向的问题，然后还有动力继续准备的问题。然后说准备继续下去当然是值得啊，大家头都洗一半，对不对？那现在主要的一个问题是说呢，怎么样把你这个工作在往后的一个时间上，让你能够这个不要这不虚此行这才是最重要的。那今天大家应该看拿到一个这个判决集判决集里面呢，我们行政法的部分大概有5篇吧，大概有5篇，5篇的其中好像4篇是我写的可能这个也不知道为什么，就 就是反正可能集中在这几期吧。那有几篇呢，这个大家之后可以去看看啦，因为半截集它其实它的一个这个作用不是在于说猜题啦，只是让大家知道一些实务上的考试趋势。那其中的几个部分大家可以先看一下，这个其中有一个叫做拒绝承租国有林地的救济，看这个双阶理论的部分，这算是一个比较近期的重要的一个解释，也是目前呢以大家来讲还是可以去等于说去理解的部分，感觉牵涉到一些太深入的内容，那在这个第七十八页以下，那有等于说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呢，是可以去就这个部分呢去稍微看一下，那之前我们有讲过跟我们的这个六九五号解释呢相关，是这样，那其他的部分呢就等到我们上到相关的章节的时候呢，可以进一步呢跟大家去做讨论的。好，那上次呢我们是看到有关行政命令的一些合法要件的部分，那这个部分我们先稍微订正一个内容，上一回在讲义的第一回嘛，讲义第一回的142页，142页它大家如果没有带没关系啊，稍微记一下，我有个答案呢，上次口误讲错，就是那个说讲义的第一回142页的第一题呢，答案还是 C 啊，答案还是 C 啊，那上次我上课的时候好像口误讲错，而且同学呢下课的时候就非常不理解，那这部分呢是我先更正一些答案。那延续我们上次上课的内容呢，是讲到有关于行政命令的一些合法要件的部分。那行政命令呢，我跟大家讲过，它分成简单的三种类型，行政这个比如说法规命令、行政规则，还有中间一个就是职权命令，三个层次。那考试的时候呢，其实比较喜欢去等于说琢磨的，大概还是会在这个法规命令还有职权命令的部分的。那行政规则上呢，可能会跟裁量权的行使啊，会绑在。有所勾稽。那在我们进入到行政命令的一些合法要件之前呢，好，我们先看到就是说，上次我们跟大家讲过，行政命令合法要件其实很简单，那我们先看到一个题目呢，顺便的来帮助我们呢，能够了解一下，就是说在行政命令它的一个具体的案例的适用上，会有呈现什么样子的一个态样。我们先看到讲一个62页，62页的第四题，一个蛮早期的题目，但是一直都是讲解行政命令，尤其是职权命令的时候的一个非常这个适合的一个考题哦。我看到这个题目，他说某甲跟他的家人呢合计六口在家中呢经营家庭手工业哦，那其生产的各种家常食品呢正在叫卖哦，全家赖以为生。某县政府呢依照这个经济部所订定啊，并且经过行政院核定的一个工厂设立登记规则第19条第一项，他说工厂呢。如果不依照本规则之规定啊，申请设立登记，或不依照呢核定登记事项经营，或违反其他工厂法令者，得由省市建设厅局啊予以局部或全部的这个停工或勒令歇业之处分啊，这样子的一个规定，就以处分的方式呢，令某甲呢及其家人啊务必歇业啊，是从行政作用法上的一些法律制度啊，申论某甲跟他家人之间呢应该要怎么样做，还有他们。这个是政府它的一个这个措施呢，是不是正当啊？是不是适当？那这个题目里面呢，其实我们也可以顺便去讲一下说，说我们看到一个行政法实例问题的时候，我们有怎么样子的一个这个所谓思考步骤啊？那首先我们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大概他这边讲说这个讲到所谓县政府的一个措施呢，是否正当适当？其实他只问到了一个等于说实体各方面的问题。基本上我们在思考一个行政法问题的时候，我们都会分成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呢，跟大家讲过，那大概讲的是如何救济，如何立即救济，就是呢救济途径的选择的问题。那行政法考试里面呢，如何立即救济的问题呢，大概是不可少，是不可少的。所以呢，这个行政征送的部分，其实跟我们的行政法的一些性质，这个一定会有所连结，那进一步呢，告诉你如何立即救济之后，那你就要去回应另外一个问题，是否能获得救济？也就是说呢，当你这个决定了一个诉讼的一个救济途径之后，那你实际上有没有合法性？你这个等于说这个行政行为也好，或你请求这个请求的部分也好，有没有一个实际上的合法性的一个这个基础？好，那首先呢，就第一个问题，如何立即救济的部分，我们先讲，你去思考像这样的问题，你就看到今天这样的一个实例题， 那里面呢，我们先要找出，我们在审题的时候，你一定要先把其中呢可能涉及到的行政行为先找出来。那这个题目算是比较简单的题目，我们很快就可以把行政行为找出来。第一个行政行为在哪里？我觉得大家应该是会很敏感的，是一个挂号处分两个字嘛，哦，是一个行政行为，对不对？那另外一个行政行为在哪里？就是所谓的这边所讲到的工厂设立登记规则。那同学会讲说，这个规则难道不是法律吗？基本上叫做规则的绝对不会是法律啊，因为法律的话通常都是法律条例或公则，它最常见的是法律两个字。那这部分呢，其实它所涉及到的是一个命令，命令。那命令是谁做的？命令基本上一定是行政机关所做的，那行政机关所做的，不管是一个具体的处分，或者是一个抽象的命令呢，都是所谓的行政行为。都是行政行为，所以你在审题的时候，你首先要把所谓的行政行为先抓出来，那才能够回应到第一个问题是如何依据依据。因为呢，当一个个案当中发生很多个行政行为的时候，你要做一个决定，你要针对哪一个具体依据依据，或是你要针对哪几个，甚至全部，你都要依据依据。这部分是你第一个要去思考的问题。那这个部分你不用成天在考试上面，这个考卷上，好，那你要主要是审题的时候，你要先知道。好，那当你知道有，比方说我们在本案当中看到两个哈，有两个行政行为之后，那进一步我们要这个去这个思考的问题是，我们要针对哪一个去依据依据？如果你今天呢，是某甲或是某甲的律师，那你看到今天他的个案的时候，你会怎么给他建议？或你要怎么做？你要怎么做？你可以有两个选择性，一个你是对所谓的工厂设立规则、登记规则具体依据依据，另外一个呢是针对这个处分的具体依据依据。换句话说，你去法院的时候呢，你可以告这两个东西。只是告这两个东西呢，对你来讲，到底哪一个是比较切实际的？通常呢，我们在决定如何依据就地的时候，我们都会选择一个对我们的这个权利的影响是最直接的一个行政行为，最直接的行政行为。我们都知道这一定会有个联动性。今天市政府或县政府呢，是依照这个登记规则来做出这样的处分。那这个等于说两者之间是有一个先和后的一个区别，但真正对我们的权利，让我们没办法经营下去的一个这个部分在哪里？是在处分，是在处分。所以我们要把处分呢当成是本案当中我们的一个救济的标的，一个救济的标的。那在很多个案里面，它的所牵到的问题可能更复杂，它处分可能更多。那其实呢，甚至会牵到我们这个上次有讲到过的执行阶段的一些处分。那到底你要选择用哪一种这个行政行为的一个救济途径，那就是一个等于说选择的问题。那选择问题来讲，就是说以自己对自己本身的这个权利影响最直接的这个部分来当做是你的一个救济的一个标的。好，那看到这个处分，今天我们就以处分来作为救济的标的。好，那这个处分呢，其实我们当把行政行为的这个几个个数我们抓到之后，接下来我们就要做行政行为的定性，行政行为的定性。在本案当中呢，当然他已经很明白的跟你讲，这是一个处分，好，帮你打括号。但是呢，在我们的这个具体的案例当中呢，通常不会叫处分，那在我们的行政实务上呢，也很少用一个处分这两个字，除非是行政法的案件，它有一个裁处书，就是有一个固定的格式。那一般而言呢，行政机关所谓的行政处分，它都会用一个函的方式出现。所以呢，其实题目里面比较喜欢用函这个字，函，这个或函复啊等等，这个会比较像是我们一般考试常常会出现的，是会好几个函，好几个函。但叫函呢，不见得就是行政处分，它只是一种行政行为不太一样的一种呈现的方式。只是叫函的呢，它成为行政处分的几率比较稍微高一点，比较稍微高一点。好，那就算是题目里面呢，已经明白的告诉你说这是一个处分，但是呢，它是不是处分，其实你还是要去客观做判断。大家记得一件事情，行政行为的太一样呢，是要去客观去评断的，并不是说我今天行政机关叫它是什么，它就是什么。这一点呢，除了在处分这个部分会产生一个我们所要注意的一个点之外，另外尤其在行政契约一个部分，像呢，比如说行政机关跟这个等于说民间或者是行政机关彼此之间会签订这个契约关系。那这个契约关系里面呢，如果说呢，他直接在上面就白纸黑字写说，我这个就是行政契约，三个这四个字呢白纸黑字，也是不是就因为这样子呢，这整份契约就变成行政契约的性质？这个也不一定，这个也不一定，你还是要去看客观的判断，这是我们目前行政法院的一个见解。 当然呢，客观说跟主观说之间呢，哪一个是真正的客观，哪一个真正的主观呢？有时候呢是有一些悖论的，哦，一些悖论。现在目前我们的诠释学呢，主要还是都是以一个客观说呢，当作是一个这个解释的一个这个我们主要的方式。那主观说呢，我们觉得说立法者讲了什么，或规范制定者讲了什么，跟我们无关，哦，跟我们无关。但是呢，其实讲到客观说，讲到主观说，其实你讲到主观说，其实是可能会比较客观一点。为什么呢？因为你去看立法者史料的时候，这些历史他不会说谎，哦，当然他可能在选择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动作，不过呢，他基本上是有白纸黑字下来的东西，哦，所以其实你要印证立法者当时的主观，你要客观的方式去印证。那反倒是呢，你讲客观说，其实一人一把话，各吹各的，各吹各的调嘛。因为客观说，我们才会有讲说一说比说，哦，因为我们说让，啊，每个都客观去判断，哦，每个都客观去判断，那所以呢，我客观判断结果是假，我客观判断结果是乙，然后另外一个人说他是B，哦，所以才会有一个这个等于说这个各说的一个争议，以及所谓的这个宰羊共这样的一个结果，哦，所以客观主观当然这个是一个有，并不是一个谁优谁劣的问题，而是目前我们从客观说的见解，我们是不是处分呢？我们还是要去看看立法者他本身，不是立法者，看看这个行政机关他本身呢，他在制定这样，他等于说做成这样子的一个行为的时候，他是不是真的是一个处分？那当然，现在目前我们还没有学到这个第三回的行政处分，我们是简单的讲，不管是你看到什么样子的一个行政行为，是函也好，是处分也好，是规则也好，是什么东西也好，你都要稍微去界定一下它的性质。那这个除非它是一个整个题目的重心，不然不需要花太多的篇幅也没有关系。那基本上我们在论证一个行政行为它到底是不是某种就是某种性质的时候呢，或者是我们在论这个这个论述一个行政法上争点的时候，最简单的做法就是三段论法，好，三段论法。像本件当中，你可以说，哎，这个处分的性质是什么？好，处分的性质。当然呢，我们可以有一个法规的依据，好，那这个部分我们还没有学到，是依照我们行政程序法第92条的第一项，好，它是有关于行政处分的规定。那在这个具体的一个答题过程当中呢，其实很简单，你就比方说你在标题的部分就写说，哦，本件所谓的这个处分呢，哦，它是的性质是什么，哦，就直接写一个标题说，哦，本件处分的性质，哦，本件处分，哦，是性质，让答题会比较有层次，哦，当然如果这个已经是挂号一的话，这样就把它会啊这个程式把它做出来啊。那第一个你就写说呢，好，本件的处分的性质是什么？那有时候老师会比较喜欢说呢，你在标题的时候就把你的答案写出来啊。不过有些老师也不见得喜欢，因为他觉得说这个未审先判。那实务界的人比较希望在这个一开始的时候就把这个处分的性质就写得很清楚。为什么呢？因为判决书式的写法啊，一开始就写主文，好，那这部分没有说一定哪一个好哪一个话。哦，那基本上呢，我们是建议说，你可以用中性写说，哎，我就只讲一个争点啊。目前这个争点就在于说，哦，这个处分的性质是什么？好，那在论述的时候呢，第一段哦，通常是已经法规、哦、判决、判例等等。那大家记得一件事情哦，就是“案”这个字呢，只能后面只能接法规啊、判决、判例这些规定、规范面的部分。如果是事实面的部分呢，会用什么？会用“查”这个字哦，这个检查的“查”这个字哦。所以呢，不要在第一个层次在拟法规的时候就用查哦，这个比如说用语上呢也稍微注意一下。好，那我们说92条第一项所谓的行政处分，那你不用抄这个条文的文字，你就简略略述一下这个条文它的一个要旨就好。比方说呢，92条第一项要做什么？他说，哎，所谓的行政处分是什么？行政处分是这个行政机关的单方呢对外所谓的一个意思表示啊，对外发生一个所谓的一个法律效果这样子一个公权力行为。所以你在论述这个92条第一项的时候呢，其实你就简单的写就好，好，就是行政所谓行政处分是什么样的一个性质。那本件当中呢，你可以讲本案中或本件中，本案中，这个处分是怎么样的性质？那行政处分其实呢，它有两个很重要的一个重点，它是在于说什么？它会对外发生法律效果，或对外发生法律效果。所以呢，在我们92条第一项的时候呢，我们这边就会特别强调说呢，它会对外发生法律效果。那另外一个面向呢，是它是单方性，单方性的。换句话说，其实行政处分呢，如果你要说它的一个特殊性，它会在于说呢，是一个行政机关单方所为的对外发生法律效果的一种行政行为，好，一种行政行为。当然，它还有其他的要件，包含行政机关所做的，包含呢它这个。法律效果是什么样的法律效果等等，还有一些进一步检讨的空间。不过呢， 它通常会强调它的这两个性质，一个单方性质是对外发生法律效果，单方性质要跟行政契约做区别，跟契约呢，先做区别。那所谓的对外发生法律效果呢，是跟另外一个观念，就是观念通知呢来做区别，观念通知，来做区别，好，这是第一个层次，我们通常会强调行政主权单方性跟对外发生法律效果这样的一个特性。当然呢，如果我们在实务上，我们在实务这个等于说实际的案例，我们判断如果这个是比较像什么行政契约的性质，当然你在第一个层次这边所引用的法条就会不太一样，就会不太一样。但是最常见的应该都还是在这个我们的行政192第一项，所谓的行政处分。好，那本案当中这个处分呢，它就是有什么，它就是有一个是单方性的，而且呢对外发生法律效果，对外生效，所以呢它就是一个，就是一个行政处分，行政处分，就是行政处分的性质。当然呢这个结论的部分你可以把它当成三分的第三个，第三个小结论你可以把它独立成是一个三，所以呢，本件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挂号处分呢，它就是一个行政处分的性质，就是行政处分的性质。你在做性质认定的时候，其实你是为了这个子题去铺路，因为我们记得呢，这个子题我们要问的是如何提起救济，如何提起救济。所以当我们知道一个行政行为的性质的时候呢，之后后续我们也才知道如何提起救济。所以呢，在第二个部分，我们就要去考虑到说，好，它是一个处分，那我们要怎么样去救济，怎么样去救济，怎么去告，怎么样让人民呢，去到法院去，或到主权法院机关去，做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这个行政争讼程序。那本件当中呢，我们说它既然是一个处分，既然是一个处分，那回想到我们第一回讲义呢，先跟大家讲过了，如果今天呢，我们是希望行政机关呢做成一个处分给我，那我会用什么？我会用课与义务诉讼，对不对？课与义务的一个方式，课与行政机关呢做成一定行政处分的义务。那相反的，如果我不希望行政机关呢给我任何的处分，甚至呢他给我的处分呢，我要把它弄掉，那这时候呢，你不喜欢这个处分，你要用撤销的方式。要用撤销的方式。那本件当中呢，你希望行政机关给任何的处分吗？其实我们不需要，我们只要让能够继续经营就好。那怎么样的状况底下我们可以继续经营呢？只要你把这个处分拿掉，把这个所谓的停这个命我停工的这样一个处分拿掉，那我就可以继续经营什么我之前的这个家庭手工业，所以我不需要呢你给我任何的处分。那在这本案当中呢，我们要想到的是一个透过这个撤销的方式呢，能够把这个停工的处分呢把它撤销掉。所以在救济途径的选择上，我们知道呢，它既然是一个行政处分，那我们又不要这样的行政处分，所以呢，我们所选择的是什么？是撤销的方式。那撤销或课与义务呢，它都有一个特性，叫做呢，它必须要什么？它必须要所谓的诉愿先行，诉愿先行。所以你要提起一个撤销的这个行政处分的一种争讼呢，你要先经过撤销诉愿。有些相关的比较细节的部分大家还没有学到，我先让大家能够把一个整体概念先建立起来，那之后理解到行政争讼的部分呢就会轻松很多。好，一边是撤销诉讼诉愿，撤销诉愿这个大家如果要参考的话，可以看到诉愿法的第一条，诉愿法第一条。那进一步呢，如果撤销诉愿没有办法获得一个满足，等于说比方说我今天提起诉愿，那诉愿管辖阶段呢，这个诉愿审议委员会并没有给我们一个什么，并没有给我们一个这个我们所满意的一个答案，因为我们诉愿呢，通常诉愿是这样子，诉愿它可能有些人还对它不是那么了解，基本上诉愿就是呢，我们针对一个行政处分啊，那我们去提起的一种这个行政，进入行政诉讼之前，我们先把它讲，进入到比方说实体的撤销诉讼之前的一个程序，撤销诉讼。撤销诉讼呢，是规定在我们的行政诉讼法第4条。这两个之间呢是有差异的，是有差异的。那有些人可能对于诉愿还不是那么了解。其实诉愿呢，它也是在整个行政程序的一环，行政程序的一环。如果大家这个有时间的话，去翻一下我们的诉愿法第4条的规定。这是什么呢？就是说，比方说今天我们遇到一个 行政处分，好，要有行政处分，好，比方说呢是这个台北市政府呢可以做的一个行政处分，好，说你不能够这个开发这一块地，好，开发这一块地。那通常呢，我们诉愿就是找它的上一级的机关或上一级的监督机关呢去做诉愿，好，比方说台北市政府做的，它上一级就是什么？好，上一步就是到行政院去，你要向行政院他们有一个诉愿审议委员会，好，诉愿会具体救济。那诉愿本身呢，它还是一个什么？还是一个行政程序。还是一个行政程序，它是行政机关内部的一个相对来讲比较独立的一个机构，比较独立的一个内部机关或一个组织。那比方说我们今天如果是这个教育部，好，我们教育部里面就会有一个诉愿审议委员会，我们今天是这个内政部，我们会有个诉愿审议委员会，然后我们这个行政院呢，我们也会有一个诉愿审议委员会。基本上行政机关呢，它大概来讲都会有一个诉愿审议这个审议委员会在里面审查什么呢？审查它的下级机关的行政处分呢是不是违法，哦，是不是违法？哦，比方说，如果今天的通传会，也就是我们的 NCC 呢，对某一个电视这个公司呢，做成一个财阀处分，说你有一些做了一些什么不宜儿童收看的一些节目，而且放在这个不应该放的时段，我们做了一个罚款处分。那这时候如果电视公司不服，要去提诉愿，那上一级机关就是什么？就是行政院，哦，就是行政院。等于说，上一级机关呢，会透过一个独立的委员会的方式呢，来看看到底这个诉愿有没有道理。像本案当中也是一样。如果诉愿法官机关觉得说呢，这个处分好没有道理，他就可以把它撤销掉，会做成一个什么诉愿决定，好，哦，诉愿决定。那诉愿决定它也跟法院的判决是完全不一样的。所谓的诉愿决定的本身呢，也就是一个行政处分，好，哦，也就是一个行政处分的性质，好，哦，等于说呢，它透过一个行政处分去推翻了之前这个原来的行政处分，所以整个诉愿程序呢，它还是一个什么不折不扣的行政程序，好，哦，不折不扣的行政程序。那有些人会问说，那为什么要特别有一个诉愿程序呢？那其实呢，就是给行政机关一个自我反省的机会，一个自我反省的机会，能够在进入法院之前呢，哦，能够先让行政机关先自我反省一下。如果呢，他可以在诉愿程序当中，我们就反省的，我们就觉得我们自己是错的，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诉愿呢的这个标的，也就是原处分呢变更，那就不需要浪费司法资源，哦，不需要浪费司法资源。那反之呢，如果行政机关觉得自己是对的，那当然这个人民这一边呢，可能还要跑到行政法院去呢，做进一步的救济，哦，做进一步的救济。那诉愿会是一个在实务上是一个蛮特别的一个机关，像比方说就是，比方说一个部会，一个机关里面有一个诉愿会的话，通常诉愿会呢会相对于其他的部门会比较独立，哦，会比较独立。怎么说啊？哦，就是因为他们管的事情不太一样，他们跟一般的业务单位之间会有一些比较会有隔阂，哦，比较会有隔阂的，哦，像。讲个简单的例子，好像有某一个哦，这个部会呢，他本身呢管到一些这个业务，管那些业务。那后来呢，这个部会呢，这个部会他也是有个诉愿审议委员会，他把这个原主跟机关的这个所谓的做成的所谓的这个原主跟撤销了。那撤销完之后呢，就发回给原主跟机关呢，再等于说再另为一个释法的处分。哦，我们虽然决定有分成很多种，其中一种就是说呢，我们丢回去原处分机关，跟你讲说你另为一个司法的处分，好，哦，另为一个司法的处分。那结果呢，这个原处分机关就做了完全一样的行政处分。好，哦，比方说我们讲简单一点，比方说呢，原处分机关本来是罚某甲100万，结果呢某甲去诉愿，好，哦，诉愿，那就诉愿决定结果说原处分撤销，就100万的处分撤销，有甲这个机关呢，是重新做一次这个处分，因为可能这个机关觉得这个诉愿法的机关觉得说。罚100万的罚太多了，结果这个被发回原处分机关呢，他又做同样的处分，哦，又做同样的处分，然后来来回回来来回回4到5次，哦，4到5次，等于说呢，原处分机关完全不鸟这个上级机关。在国外呢，我说在德国会怎么处理这样的事情？其实这种事情不会发生，哦，不会发生，因为基于行政议题呢，他上级机关他所做的一个指示，做的一个处分呢，下级机关必须要遵守，不遵守的话，后果会非常的严重，可能首长就不见了，哦，可能呢承办人本身就会有一些责任的问题。但是我国呢，因为我们的诉愿审议委员会它比较有独立，所以呢，这个诉愿审议委员会被人家欺负，哦，就上级的诉愿审议委员会被人家欺负，被人家洗脸，下面的这个其他的机关不见得知道，哦，不见得知道。比方说以教育部来讲，哦，教育部呢，这个之前呢就这个有一个私立大学，哦，把学生退学，哦，把学生退学。然后呢，这个退学的原因是什么？违反本校的纯美校风，好，哦，纯美校风。那因为呢，我们学校本校校风非常的纯美，哦，所以呢，又有作弊，我就把你退学。那后来呢，看这学校校规里面并没有写说你纯美校风的违反就可以退学， 所以呢，这个学生呢去诉愿，好、哦、诉愿。那教育部诉愿审议委员会呢，也就是把这样的这个特约主任把它撤销掉，然后呢发回给大学呢另为处置，因为他毕竟还是作弊嘛，好、哦，所以这个他可能还是要去来记过啊等等都没有关系。结果呢，很妙的是，也一连三次，这个大学哦，这个纯美交通非常纯美的大学呢，就都给他退学处分，好、哦，还是都给他退学处分。等于说呢，诉愿了三次。也这个等于说把这个原处分退学处分撤销了三次，但是呢大学呢到第四次还是做了一个退学处分，而且用完全一样的理由，就是纯美校风，好、哦、纯美校风。结果呢怎么样？就虽然这个教育部的诉愿会当然就很无力啊，觉得这个学生好像还蛮可怜的，没有帮到他。最后怎么帮他？就是我把你的诉愿驳回。为什么把诉愿驳回？因为诉愿驳回之后，你就可以去打行政诉讼，从行政诉讼的角度呢去看能够彻底的把这样子。这个退学处分把它拿掉，哦，所以诉愿它本身它有它的功能在，但是呢，不见得能够完全获得这个权利人获得确保。好、哦、像有一位这个像我们诉愿委员会，如果依照我们诉愿法第52条的规定呢，诉愿委员哦有大概1/3的人是机关内部的人，那奇怪其他2/3甚至呢，比如说是1/2以上的哦，其实是所谓的外界的这个学者专家哦，可能是这个各位的学校的老师。哦，那或者是实务界的律师，或者是那个相关行政官员都有的，那就是外部人，哦，外部的社会贤达的意思。那这些社会贤达呢，其实第一个他们很忙啊，哦，去诉愿会只是领个车马费2000块，所以呢，这个不见得会用心。像有一位诉愿委员就非常夸张，他是某个学校的一个法律系的教授，而且呢相当的资深，哦，相当的资深。他因为资深的关系，他接了很多很多的委员会，包含诉愿会，包含法规会等等，也是接了好几十个。那常常会冲堂，对不对？哦，常会冲堂，就是说呢，这个、同一天的中午呢，哦，都要开个诉愿会，又要开另外两个法规会，哦，等于说冲了。那冲了之后，你应该是另外两个请假，你去参加一个，这、就是我们一般人的想法，但他们不是这样的想的。哦，他是不这样想，他是呢，先到 A 机关去哦，他呢先领啊签名，领车马费2000块放在口袋里面，然后呢坐2分钟之后呢，反正讲两句话，这个诉愿决定怎么写这样子啊？说哎，要叫到我的指示写，说啊，不好意思，我有好事情哦，他就把包呢放在 A 机关。跑到 B 机关去，哦，再签名，哦，领2000块，便当打开吃2块，说啊，不好意思，我还有一件事情要处理一下，便当放在 B 机关，哦，到 C 机关去签2000块，这样转手之间呢，就6000块就在口袋里面，放口袋里面。但是对于各个诉愿委员会的一个决定有没有实质的帮助，其实并没有帮助，哦，其实并没有帮助，哦，就是我们诉愿会，那讲那么多，只是让大家有一个印象，说我们诉愿会到底是什么东西。因为有时候很多同学到后来都对诉愿这个东西好像比较模糊，哦，比较不知道它定位在哪里。那行政诉讼呢，就是这样诉讼就是法院的程序，哦，就是法院的程序。那两个程序呢有什么不一样？当然刚刚讲过，一个是行政程序，一个是司法程序。那在对人民而言呢，当然比较实务面的东西就是说要不要缴钱。那诉愿的部分是不用缴钱的，哦，是不用缴任何地方钱的，除非说有一些特别的状况，基本上不用缴钱。那诉讼的部分呢，以前也不用缴钱，现在是要缴，哦，现在是要缴一定的这个钱，通常4000块。好，那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呢，当然诉讼也会是一个主轴。那诉讼分成两个省级，哦，一个是高等行政法院，哦，那之后当然会有一个地方法院的行政庭啦。不过现在目前来讲，还是一个高等行政法院和最高行政法院这样的一个模式。哦，那这两个法院呢，基本上呢都比较保守一点，哦，比较保守一点。那对于人民去告行政机关这样子的一个案件里面呢，通常这个我们的这个人民的胜诉率大概是10%-13%左右，10%-13%左右，其实不高。等于说呢，你败诉率是有90%，败诉率是有90%。好，但是我们第一个问题讲到说呢，为什么我们要去定位一个行政处分，一个行政行为的性质，其实为了要搭配后面的救济程序。大家可以想见，如果这个性质的部分不一样，比方说我们今天的定位的结果，其实呢，本件所谓的处分，哦，括号处分这个东西呢，其实对这个人民而言并没有任何的法律效果。假设是这个样子，那后面的整个救济呢就不一样，哦，就不一样。所以为什么我们第一个小题会问说呢，如何定义救济？重点就在于说呢，他在问说它的性质是什么？真正的救济，你套公司的意思并不难。真正的难的地方会在于说，对于它的性质的定位。目前来讲本题呢算是比较简单的，比较简单的。如果混的行政契约，混的双接，混的 BOT， 或者什么一些这个相关的要件元素之后，很多东西呢会变得比较模糊。好，那 第二个问题其实就是题目这边呢，其实明白所谓的县政府的措施呢，是不是正当合法，也是本件当中呢能否获得救济，哦，能否获得救济的一个问题。好，能否获得救济呢？这边来讲，我们要看到的是，就是所谓的行政行为上的实质合法性的问题，哦，实质合法性的问题。那本件当中，因为行政处分的实质合法性，我们并还没有完全的这个把它讲解清楚，所以呢，我们这边就简单的先讲本件当中的处分会有什么问题。本件这个处分呢，其实它有个依据，对不对？这个依据呢，就是所谓的设立规则，这个所谓的工厂，我们就简单讲工厂规则，哦，工厂规则，哦，工厂规则，哦，是它的一个设立的基础，哦，设立的基础。所以大家同学不要觉得说，好像我们今天只选了一个，哦，只选了一个行政行为来当做救济的对象，跟它其他行政行为就完全无关了，不见得有时候会有联动性，哦，会有联动性。那我们在审究这个处分的适法性的时候呢，我们会审究到，哎，它有没有法律基础，哦，它这个有没有重大明显的瑕疵，它有没有给当事人陈述意见的机会等等。不过本件当中最明显的是，好，它今天依据的是一个什么工厂设立登记规则。那我们再跟大家强调过，讲到规则两个字呢，我们不能够把行政规则呢跟这个规则呢加以混啊，因为很多行政命它都是以规则为名，但是以规则为名的行政命令呢不见得都是行政规则。所以我们要先看到说，好，本件呢这个规则它到底是什么样的性质，什么性质。好，那既然是规则，它一定是命令，哦，是命令。问题在只是在于说它是哪一种命令，哦，是哪一种命令。好，那我们知道命令有三种嘛，哦，法规命令、行政规则以及职权命令，哦，我上次就学过了。它是哪一种呢？哦，第一个，它有没有法律的授权？没有，哦，并没有，哦，如果有授权的话，题目会讲说，哎，依照什么什么授权的一个命令。本件当中完全没有告诉你有没有授权，哦，基本上就是没有，哦，没有授权的一个基础。好，那没有授权的基础呢，我们排除了什么？排除了法规命令可能，哦，所以它可能是法规命令，那会不会是行政规则呢？哦，会不会是行政规则？本件当中其实非常清楚的是，某甲一家呢，因为这个行政处分，因为这个行政处分，哦，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处分其实它是根据什么？根据这个设立登记规则第十九条的一个内容而来的。第九条里面它是明白的规定什么？明白的规定，可以把一个人的工厂去勒令停工，哦，勒令停工，哦，勒令停工。那这个部分会只是一个内部的效果吗？其实不是，它有一个外部的效力，有一个外部的效力。所以呢，也不是行政规则。哦，那第一个，为什么是法规命令？它没有授权，哦，没有授权，哦，并没有任何法律的授权。为什么不是行政规则呢？因为它有对外的法效性，对外生效。那唯一的可能性呢？你说没有授权又可以对外生效，那它是什么？就是所谓的职权命令。所以我们这边讲了，本件当中呢，它是一个职权命令的性质。好，职权命令。那上次我们有讲过，职权命令它不是不能够存在，不是不能够存在，但它存在是有一定的限制的。什么样的限制呢？在干预行政的部分，我们只允许职权命令呢，在所谓的对人民权利影响比较轻微的时候才能够出现。那本件当中，当然它是一个干预行政，哦，它让人家不能够营业，是一个干预行政，哦，是一个干预行政。所以呢，在本件这个职权命令里面呢，它所涉及到的一个，就是说，哎，到底你说让人家不能营业，是不是一个所谓的对人民侵害比较轻微的职务行政？我们认为一定不是，哦，一定不是，所以已经对人民的财产权这个部分已经有一个非常非常强烈的限制。既然有这样的限制呢，我们说这个职权命令呢，它已经什么，哦，已经是不适法的一个职权命令，哦，已经是不适法的。那为什么不适法呢？它所干预的，程度呢，哦，非轻微。就是说，它并不是一个细节性和这个技术性的事项，哦，所以呢，这样一个职权命令应该是违法，哦，应该是违法。不但违法，那这个行政命令它违法，它的效果是什么呢？哦，本件当中，因为像职权命令，如果你是干预了，哦，一个这个不应该干预的事情，你的效果是无效，哦，是无效。哦，你看我们现在看到行政命令它各种不同的效果。那最严重的是无效， 那本件当中像那种所谓的不应该干预去干预的全面那个，基本上它的效果都会是无效，哦，是无效的。那有时候大家个案一些不同的这个像比方说我们看到了高尔夫球的一个规则的部分，哦，那其实还是有效。不过在本件当中这个案呢，如果没有特别的一些考量，基本上它是无效的。哦，这部分有一个早期的解释，哦，释字第390号解释，就在特别讲到这个所谓的工程设立登记规则。好，那我们看到了今天处分它所基础的这个什么呢？行政这个所谓的工厂设立登记规则是一个无效的东西，等于说呢，就自始就没有这个规则，好，自始就没有这个规则，所以这个行政处分它等于就没有基础，哦，等于没有基础的。那没有基础的意思呢，回归到我们一开始所学到的，一个行政行为它没有任何法律基础，叫什么？叫做违反法律法，好，违反法律法。没有法律依据，违反法律保留。一个行政处分违反法律保留呢，哦，当然是违法，哦，是违法。只是一个违法的行政处分，是不是一定就无效？哦，这也不一定。我们跟大家强调过很多次，哦，这个等到我们讲到行政处分呢，还会很强调这一点。一个违法的行政处分呢，其实它有几种效果，其实跟行政命令一样，哦，命令一样。像我们刚刚讲到说呢，一个命令它可能会变成是无效，这只是其中一个效果而已。那行政处分也是一样，它的违法呢可能会有这个无效，好，得撤销，或者是得补正，至少这三种效果。但最严重的是什么？就是无效，哦，就是无效。那四个严重的就是得撤销，那最轻微就是得补正，哦，等于说依照他病的程度，哦，生病的程度呢，来排下，最重的是无效。那通常无效的话呢，要符合我们的这个行政程序法111条的规定，会比较困难，会比较困难。111条呢，讲到都是一种重大明显的瑕疵。那在德国的法院里面呢，就是说这些瑕疵，什么叫重大明显的瑕疵？就这个瑕疵啊，重大到如同刻在额头上一样的明显，哦，这个叫做什么？叫做重大明显的瑕疵。那通常来讲呢，行政处分不会有这么严重的瑕疵，所以无效的部分，通常不太会构成啊，可能是符合了我们行政程序法111条的各项的一个要件。那再来是得补正，得补正也有一个规定，规定在我们的114条。哦，比方说呢，你在做成一个对当事人不利的行政处分之前，你应该给他陈述一定的机会，没有给他这个机会，哦，那这个不是一个严重的瑕疵，还是可以补正，可以补给他陈述一定的机会。哦，那这个部分也是比较有规定。那中间这一块呢，哦，就是没有并不一定有法律的明文规定。那绝大部分的情形，大概80%以上的情形，大概都是得撤销的状况。那本件当中呢，也就是得撤销的情形。一个违反法律保留原则的一个行政处分，哦，它其实是得撤销的，哦，并不是一个所谓的无效的行政处分，哦，并不是无效的行政处分。那如果大家去这个，当然是我们会讲到这一点。一个行政处分呢，它如果没有被撤销，像有些同学可能会反过来想，如果今天呢，某甲他都完全不对这个处分去救济，哦，就没有第一个层次这个所谓如何地救济的问题，哦，就是完全不救济，那这个一个违法的处分难道就给他违法下去吗？就是这样，哦，就是这样。一个违法的处分呢，如果你不去救济，它的效力就不断的存在，叫做行政处分的这个有效推定，哦，有效推定。虽然它是一个这个违法的行政处分，比方说本件当中是违反法律保留的，它依据一个无效的职权命令做的一个行政处分，但是呢，它就是有可能有效的存在，哦，不但不是合法的存在，但是对人民能产生一定的效力，哦，产生一定的效力，哦，所以本题当中他问你说，是论申论这个某甲他们家人的遭遇，以及县政府的措施呢，是不是正当合法？它其实呢，跨越来讲就是会是这两个问题，一个是某甲呢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他怎么救济，他要怎么救济？那跟针对这样的一个问题呢，他能不能够获得救济？哦，能不能够获得救济？那所有的行政法实务问题呢，其实都是这两个问题而已，哦，都是这两个问题。那有时候这两个问题呢，会用不同的方式来呈现。比方说，第一个，他的如何利益纠纷会转化成说，哎，某某行为的性质是什么？哦，就是问到第一个层次，某某行为的性质是什么？那有时候呢，第一个层次问题和第二个层次问题呢，会混在一起去问，哦，但是呢，都不脱这两种思考的模式。一个是你要如何站到法院里面去。哦，要如何站到法院，或如何站到哪一个就医机关去？第二个是你站进去要讲什么话，才能够让别人能判你，哦，是两不同层次的问题。用这样的题目来帮大家呈现出来，哦，虽然是一个并不是一个难的题目，也是一个早期的题目，但是呢，用来说明我们行政法的一些实务问题呢，是非常的适合的。哦，那这个题目请。 大家有空的话呢可以去回味一下。好，那上次我们是看到讲的7A以下的关于行政命令它的一些合法要件，合法要件。那有关于行政命令的合法要件呢，它我们上次有看过了。首先呢比较简单的是它的发布主体呢一定要是一个行政机关，一定要是行政机关。有没有情形是不是行政机关但是发布行政命令的？上次我们有讲过，比方说像公营事业机构，现在呢什么都要涨价，对不对？那如果呢今天这个公营事业机构呢发布了一个很像命令的一个东西，像用电的规则，像一个等于说像以前那个台铁的事件，那一些相关的规定，你说呢是不是一定是一个所谓的行政命令？其实不见得是，其实真的不是。那有些可能是的一个状况呢，可能是因为铁路法的规定，铁路法的规定。那这边呢，我想也跟大家强调过一个观念很久，比方说我们去搭台铁，搭捷运，有一个旅客运送契约嘛，虽然大家都不见得会去看它，那这旅客运送契约里面有些条文，它可能是直接抄铁路法的规定进来。好，那这部分呢就不是契约的内容。就像我们两个人甲乙之间，我们签一个司法契约也好，那如果呢我们这个约定的一个这个内容呢，是这个等于说在我们俩之间做的时候呢，其实是法律的明文规定把它抄进来。那其实呢这个跟有没有约都一样，都一样。因为契约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核心的关键在什么？两者之间的合意啊，合意。那法规这个东西呢，其实不是我们两个合意呢就可以去做。好，所以这个部分来讲，这就是一个不见得会是一个真正来讲是一个所谓契约的这个条文，契约的条文，是首先要去注意的。那在我们回到我们这里来看的话，说发布的命令主体必须是行政机关，必须是行政机关。那这边有一个上次我们约过去的，就是27A这里看到的营造物呢，是不是可以定规则？那这个规则呢，跟行政命令呢有什么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那营造物呢？它当然是可以定主的利用规则。那我们稍微讲一下这个观念。通常的营造物呢，它是一个人和物的结合。我跟大家讲过了。那有些人其实搞不懂营造物是什么，其实我们可以先讲一下。营造物呢，它其实呢，它跟行政机关呢本来是同样的东西。本来是同样的东西。我们先讲一下它的结构。营造它本身呢，如果我们照这个通说的一个见解的话呢，通常它是一个，也是一个这个行政组织。我们讲它是一个行政组织。这个行政组织呢，是人和物的结合，人加上物，人和物。那里面这个物呢，就是所谓的公物啦，公物。所以公物的概念跟营造物是不一样，是公物可以说是营造物或者是其他这个机关里面这些公家使用的东西，但是呢，公物跟公营造物两个是不一样的观念。那人和物的结合加起来，这个叫公营造物，公营造物。那这个公营造物呢，它的特殊在哪里？其实你说人和物的结合，行政机关也是人和物的结合啊，对不对？但是呢，营造物它的一个特殊性在于说呢，这个人和物的结合加起来呢，会有一个利用关系。我们就以例子来讲好了，比方说呢，像行政机关，内政部营建署就是一个行政机关嘛，对，它也是人和物的结合，一定是有人在里面，然后有这个公务在里面，它是一个集合体。那问题是说呢，你这一生啊，有几次会跑到营建署去利用它？其实一般来讲，你不会去真的去利用那个人和物加起来的东西嘛。那你反过头来想，营造物像什么？像是文化中心或公立医院，它就是一个什么？你进去之后，你去用它的医生，用它的什么？用它的这个医院里面的设备，如果是公立图书馆，你去进去，你去透过这个图书馆的馆员，然后呢，运用里面的图书或多媒体设备等等，所以它会有一个什么？你结合在一起之后，就对一般人民有一定的功用。一定的功用，但是比方说我们去行政机关去办理一些业务等等的时候，其实我们并不是在运用它的人和物，它其实我们是运用它跟它的公法关系。比方说我去营建署要申请一个执照，申请一个执照，这样没关系，我并不是去利用什么营建署里面的人和这营建署的这个建筑物啊来做一些什么事情。这个是公营造跟机关之间，如果你要讲它不一样的话，不一样会在这里。那其实两个本质上是不是一样的东西？其实很像。都是人和物两个加起来的作用，只是一个呢，我会去用它这个人和物加起来之后的这个结果；另外一个可能我不直接利用它这个结果，我利用它的一个公的一个关系。所以本来公营造物跟这个所谓的行政机关之间是同， 等于说反是统一的概念。只是呢，我们特别强调什么？公营照它对外哦，就像如同我们刚刚所讲，有一个所谓的利用关系，它跟人民之间呢、啊。有一个所谓的利用关系，利用关系，利用关系。那这个利用关系呢的强调，就构成了整个营造物概念的核心，一个核心范围。好，如果大家话剧学者常喜欢引用的，那这个我们再次强调，其实这个利用关系呢，你说行政机关呢也会有一定的利用关系的，而有一个是利用关系可能没有像营造物呢这么的明显。好像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内政部营建署，好了，它本身呢不是一个公营招募，对不对？它是一个行政机关，但它会发生一定利用关系，有可能啊。比方说，它如果里面呢办了一个活动，对不对？然后呢人在里面，然后我们就进去里面参加它里面办的这个活动，其实也某种程度它变成一个营造物这样的一个利用的地位，只是它不是一个常态性这样子去利用的。那营造物呢，它的一个利用其实是一个常态性，一个常态性的，所以这个利用关系的强调呢，变成是整个营造它的一个跟行政机关之间最大的区别点，好，最大的区别点。那现在在德国的话呢，其实营造它的营造物概念其实并没有那么的这么显著，哦，并没有那么的显著。像台湾来讲，我们这边所谓的公营造物呢，最常见的就公立大学，对不对？公立这个公立医院等等，那通常不太涉及到很强烈公权力的行使，哦，通常比较没有。但是呢，行政机关它的公权力行使可能就比较强。不过像德国的话呢，他们的像我们类似我们金管会这样的组织呢，其实就是用公民招募去做的，他用公民招募去做的。他们强调的是消费者呢去对这个机关的利用，这个利用关系。好，所以其实机关跟公民招募之间，我再次强调，它并没有一个很明显的界限，是观点的不同。好，观点的不同。那如果你特别侧重利用关系去观察的话，就某些行政机关它就会变成是所谓的营造物的性质。好，营造物的性质。那在台湾呢，我们就把这个营造物把它切成说，它是一个独立的行政，就是跟行政机关不一样的一个独立的类型。那这样的一个切分呢，我们之后讲到行政组织的嘛，我会再讲到，其实并不是一个合理的切分。它柏林啊说是一种在作用法，就是行为法上的观察，观察只是说，它这边特别明显。好，那我们回归到今天这边所要讲到的一个主题是，营造物它可不可以去定所谓的利用规则？好，利用规则。好。我们看了营造物，它其实会有两种规则，两种这个定会可能有两种它这个签到的一个规则，一个是营造物的规章，好，营造物规章，营造物的规章呢，好，是整个营造物它的一个基础法，好，一个基础法。我们知道呢，所有的工法人的后面，或所有的工法组织的后面呢，都会有一个所谓的组织法。哦，组织法，营造物规章就是组织法，它规范什么呢？规范等于说是整个营造物它的一个设立的一个法律基础，还有一个法律基础，告诉我们说呢，营造物它，比方说这个营造物里面有多少人，然后呢什么地方，然后它这个功能是什么，怎么样等等一些原则性的规定，哦，等于说呢，构成了整个公营造物它的一个像宪章一样、像宪法一样这样的地位，或者是我们想到公司的话，就是一个章程，哦，一个章程。好，那进一步呢？如果营造物本身呢要界定这样的利用关系呢，它可以去定什么利用规则？营造物的利用规则，比方说一个公立图书馆，它可以定什么？可以定成呢我的一个图书借阅的办法。比方说一个公立大学呢，我可以去定一个我的学则以及呢其他相关的这个执法的规定，这都是营造物的所谓的利用规则。那这种利用规则所定的这个利用关系呢，可能是什么？可能是公法关系。也可能是司法关系，哦，可能是司法关系，哦，比方说呢，像这个你 去博物馆呢去买门票，哦，入内参观，通常呢我们在实务上的界定呢都是一个司法关系，哦，都是一个司法关系，哦，那这是利用规则里面，哦，所讲到的。所以利用规则它其实某种来讲它也是一种命令的一种，也是一种命令，哦，而且这个命令呢不见得有法律的授权，有的时候可能有授权，哦，比方说你知道利用规章可能授权它，哦，但是这是组织法上的授权而已，哦，但是它通常呢不见得有所谓的作用法上面的一个授权关系。那这样的命令它当然有它的特殊性，哦，特殊在哪里呢？就是营造物的本质嘛，强调它的利用关系，哦，利用关系。好，哦，再回过头去看，我们再讲一个27页这里的内容呢，应该就比较明显。他，哦，说呢， 这样的一个规则呢，跟命令呢有什么不一样？刚刚讲的是些最底下这边的一个阿拉伯数字一哦。第一个哦是对象的范围不同哦，我们通常是规范利用的哦。那再来呢是形成的法律关系有异。那因为呢，我们营造一个利用规则所形成的法律关系呢，可能是公法关系，也可能是司法关系。但是行政命令呢，通常来讲都是形成所谓的这个公法关系，公法关系。那讲到这个部分，我们就把它讲完整一点好了哦。我们跟利用人之间有个利用规则，对不对？有个利用规则，但其实呢，有时候营造物呢会被人家入侵。比方说，我们如果是这个图书馆的一个这个，比方说是他的这个有这个登记证的这个，比如说阅读者的话呢，当然我们跟他会用利用规则去处理。那有时候呢，这样的人名会直变，或者是说呢有一个没有借阅证的人跑进去，哦，比方说有色狼跑进去，一个第三人。第三人侵入到这个营造物里面去呢，可能对营造物产生一些危害，或者是呢让营造物没有办法让它依照它的一个正常使用的方式去使用。这时候营造物呢对这样的第三人呢可能会有一个所谓的警察权哦，家主权哦，这边大家也可以稍微记一下什么叫家主权，就是说呢营造物它在整个它，因为毕竟它是一个人和物的结合，然后让人进来利用。那进来的人呢，不免有些人他就会破坏他的规则，啊，破坏造物的规则，或者是说呢，他根本没有被邀请，不符合这个使用的资格，他跑进来。那这时候营造物就要把这个侵害呢加以排除，这叫做营造物的家主权。所以呢，如果比方说我们到这个博物馆去，有人在里面大声的喧哗，好，大声的喧哗，然后警卫呢把他拖出去，好，把他拖出去，这就是什么家主权的一种表现，好，家主权的表现。那这个家主权呢？有人就叫做营造物的警察权，好，警察权。那通常这样的权利呢，哦，有时候会放在营造物的规章里面，哦，那有时候当然也不排除营造物可以自行定一些相关的规则去行使他的警察权、那家主权，哦，这是另外一个面向。它跟营造物的利用关系跟人民之间哦一个最基础利用关系不一样，哦，不一样，它是一个为了排除第三人或者是他利用人对营造物本身的危害。所做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对营造物的授权，哦，对营造物的授权，因为在这个营造物的一个范围里面呢，它其实是就像它家一样，侵入进来了，那这时候呢，我就可以把你排除出去，为了保障我，也为了保障我其他的在这个营造物内部的一些利用人，哦，就是所谓的营造物的规则，哦，它的一个性质，它性质其实是命令，哦，是命令，只是说呢，它的一个适用的范围，哦，还有它的一个法律关系本身呢，可能会有些许差异。好，那28页这边呢，我们讲到第二个合法要件在于说呢，是有权限的机关来发布，哦，有权限的机关来发布。那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上次有看到有争点，哦，就是说524号警示里面所讲到的，是不是可以再次的授权？我说是不能够再次授权的，哦，是不能够再次授权的，哦，那而且呢，这个本身发布的机关呢，必须是一个有权限的机关，哦，有权限的机关。好，那30页这里看到的是呢，说行政命令的内容呢，哦，必须合法，哦，内容呢必须合法。那内容的这个部分的合法性呢，当然它其实当然就是我们之前看到了，哦，就是说不能够抵触上位规范，哦，不能够逾越授权的范围等等，哦，那理解上都不会太困难哦。那再来是行政命令它的订定、哦，修正与废止呢，必须要符合所谓的法定程序。那上次我们带大家看到有关于行政命令，尤其是法规命令的订定，它本身呢，它必须要经过一个公告程序，哦，一个比如说比较公示性的程序，让人家可以表示意见等等。哦，当然呢，不见得每个法规命令呢，它都有这样子的一个等于说受到注目，哦，不过呢，我们可以看到31页这里，通常要经过一个预告、哦，评论与回应程序、听证程序。那这也是揭示着我们所谓的正当法律程序的一些相关的要件。哦，什么叫正当法律程序呢？哦，其实简单来说，我们讲正当法律程序，这个在我们等到我们讲到行政处分的哦，行政程序的时候，还是会强调。哦，那正当法律程序当然它并不是一个非常德国的概念嘛，但是这个在融入我的法体系之后呢，它其实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行政法中呢发挥相当的作用。所以正当法律程序呢，包括不外乎哦三个，哦，第一个呢是这个受告之权，人民呢，当行政机关有一定的行政作为的时候呢，我有权利呢受到告知，我要知道你做什么， 哦，我要知道你做什么。就像我们今天呢，我的预告程序就是一个告知的问题，哦，受告知的问题。哎，我知道你要立这个法，哦，受告知权。那再来呢，是所谓的听取意见的程序，或者是呢，哦，这个陈述意见的程序。我们讲简单一点好，哦，是意见表达权。意见表达权，我必须要能够表达我的，能够有机会表达我的意见，哦，表达我的意见。那这个表达意见的方式呢，可能很多种，你要去看啊，哦。那再来是什么？公正裁决的程序，对于我这个个案，必须要进行所谓的公正的裁决，哦，公正的裁决。那受告知权的包含，我看我们这边看到的预告，哦，或者是通知的内容，我们可以把它举几个例子，大家去更清楚，哦，比方说我们法规命令订定的时候，它的预告，哦，预告，哦，这是一种可能，哦，是一种可能，哦，比方说呢，像这个这个告知，哦，就是个别的告知啊，哦，比方说呢，你在做成一个财阀处分之前呢，你可能会通知人家，哦，那最常见在实务上面，哦，比方说呢，你去这个，比方说有这个你开了一个商店，哦，比方说在一个繁华的街道上你开了一个商店，那就有一个大型的广告物，哦，这是最常见的台北，现在目前台北市它有一个关于这个管理广告物的一个暂行办法。那其实呢，很多人大家去看这个，像中消东路啊，或敦化南路，很多店家它的招牌非常的大，没有，好像一条马路。本来呢，它的店面是这样，哦，店面这样，比方说两层，好，两层店面。那比方这边都有窗户，哦，都有窗户，它有门，好的。那它的广告物呢，有时候它就会变得非常的大，怎么样？它就是整个盖起来，把窗户都填起来，然后呢，把门留着而已，它整个呢都会变成是广告，哦，就变得非常的显眼，会亮，哦，会发亮，就是闪闪发光的，哦，尤其是卖这些珠宝钻石或者是精品服饰的，哦，通常的广告都非常的大。但是这种大型广告物呢，你要先经过什么？要先经过许可，哦，要先经过许可。那通常呢，这些公司他们很多都是外商公司，从日本来的，哦，从美国来，从意大利来的。他其实呢，不见得熟人我国国的法律，他可能不知道说呢，这个部分他不但要经过许可，而且呢还要经过什么申请杂项执照等等，好，杂项执照，好，其实他过程呢还有点必须要花点功夫啦，好，必须要花点功夫的，他们可能不见得知道这一些，哦，不见得知道这一些，那违反这个规则之后呢，那可能呢，哦，比方说你这些都欠缺，哦，都没有。哦，没有的话呢，可能就会给你一个财阀，哦，给你财阀。但是给你财阀之前呢，他通常会给你一个陈述意见的机会，哦，财阀，然后会给你所谓的先让你陈述意见，是不是我冤枉你啦，或怎么样？因为通常在财阀为什么会做财阀，都是因为这个公务员他跑到街上去看，哦，看到这样的状况呢，他就知道哇，原来这个应该是有这个违规，哦，他认为说有很高的几率违规，但是还是有1%的几率可能没有违规，哦，可能没有违规，哦，那这部分呢，我可以让你来陈述意见。那为什么刚刚我特别画窗子，哦，因为像这种广告物，大家也可以把它当一个尝试记得也可以。这种大型广告物呢，你要去申请许可，大概来讲都不太会不准，但是有几个状况是一定会不准的。像一个最常发生的状况就是把窗子盖起来，把这个本来有的这个，哦，孔道，哦，遮起来。像比方说，你如果把广告物把门遮起来，把窗户遮起来，那这是已经明文的已经违反了一个规定，好，哦，那这部分来讲是绝对不会准的。那有时候你遮起来之后，其实公务员他不见得知道说你本来没有窗子，他可能推测说，因为旁边的房子都有窗子，就你之前没有窗子，不太可能，他就是给你一个陈述意见的机会。如果你可以告诉他说本来就没有窗子，那调了当初的这个原始的图书来看，的确真的没有窗子，那就不用被罚。那相反来讲，如果你没有办法在陈述意见的时候你说服人家，那你可能后续就有财阀处分，哦，就有财阀处分，这是给你意见表达的权利，哦，意见表达权，在我真正对你做成不利的处分之前，我让你先表述一下你的意见。那最后呢，哦，有一个公正裁决程序，意见表达权，你可以举个例子，哦，比方说像我们的行政程序法102条的规定。102条的规定，就是呢，在做成一个对当事人不利行政处分之前呢，我可以让你陈述意见的程序。那像本件当中呢，31页有没有，哦，这个 中间哦，达达拉伯数字二的评论或回应程序，就是一个意见表达权。那有时候意见表达可能会透过什么？透过听证的方式来做听证，都有可能，就不用再赘述，不用再赘述。只要你能够讲话，你来一对一跟我讲，或者是我开一个大会让你畅所欲言，哦，都是让你表达意见的程序。好，那公正裁决程序呢，就是我们必须呢要把这个程序呢做得公正一点。那什么叫做程序要公正呢？比方说呢，该回避的要回避，该回避的要回避。那包含呢，像什么组织的部分必须要释放。比方说呢，一个委员会要做一个决定，好了，那本来呢，法定人数你要超过二分之一，好，就本来有15个委员，你至少要到八个，好，要到八个。结果呢，这个你在做裁决程序的时候，只有六个人，哦，只有六个人，那这部分来讲，就是可能会导致你的公正裁决程序这边呢有欠缺，有欠缺，所以这整个正当法律程序来讲，不是三层，你要受到告知，有意见表达权以及公正的裁决程序。那在我们行政命令、行政处分啊，其实都有像类似的规定。在行政命令的部分，尤其是法规命令，因为它本身会牵涉到一个对于特定多数人的一些限制，所以呢，这三层会非常的明显，会非常的明显。我可以看到呢，这里讲到的预告程序、评论回应程序以及听证程序，后面这个评论或回应程序以及听证程序呢，其实就是一个意见表达的这个空间，意见表达权。那做这核定跟发布呢，当然来讲，它就是比较牵涉到一个公正裁决程序，公正裁决。那当然，因为这是命令的关系，所以公正裁决呢，它并不是那么明显，因为命令它毕竟有个通案性。它等到呢，我们看到行政处分的时候呢，其实这个所谓的这个裁定程序或者是一个决定程序啊，其实就最后面这个公正裁决程序呢，会比较明显，因为它有个案性，对每一个不同的个案哦。那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它有分成两种，就是说我们看31页这边的阿拉伯数字二和三哦。有一些呢，我们看到这个二的部分呢，是因为有评论和回应的程序啊，也就是预告之后，有些人就会有评论嘛。那在这个155条，就是阿拉伯数字三的时候呢，说呢，他这边规定啊，说呢，行政机关订定法规命令呢，得依职权啊来举行听证。换句话说，他也可以不要举行听证，也可以不要举行听证。那就公务员的立场来讲，当然呢，基本上如果法规的一个严重性不是那么的大，他通常呢不会真的去跑听证程序，因为是非常麻烦的，是非常麻烦的一个程序。那这个有像之前的最常见在环评，环评，那因为环评呢，它通常要经过很多人的参与，那有些环评程序呢，它可能会公开给大家看，就是说它可能不是让大家每个人都坐到那个会场里面去，但是可能会透过一个玻璃窗，然后呢，让你去看到里面的状况，听到里面的声音在讨论什么。那像有一个个案是这样子，就是一个，反正现在一个非常敏感的一个环境的一个开发案，然后很多记者都跑去采访。那时候呢，为了让委员能够专心的跑，因为记者一去那边一定都很吵，这是最吵的动物，就是在那边比较，就是又吵又亮。那有些人就看到那种吵和亮，就整个踢当前，就是有些政治人物有没有看到那个摄影机的光一打到他，他就觉得自己的就是神跟神一样，什么话都敢讲。那种感觉就是这样子，因为紧张。所以像如果大家如果当律师，像之前好几个当事人就很惨，我就碰到培训，碰到培训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就是呢培训陪到大概凌晨，然后呢可能被斥回，交保。那交保你要送他出来，一堆记者在那边围着，然后呢这时候你要做一个动作，一定要在出去之前呢，现在因为像台北地院来讲，他的那个从候保室，就是一个人要交保，你说要交保这个时候，你还没有付那个保释金嘛，你要先帮他筹钱，对不对？那筹钱如果是10万块，那还好筹，你几万卡你的5次就有了。然后呢，但是问题是，如果是100万的话呢，可能就麻烦。所以呢，通常一个人被带走的时候，跟家属讲的第一句话是钱准备一下。那些家属他一开始我这样讲说，他不谅解说，说啊律师。我丈夫刚刚被带走，你就要开始跟我收律师费，没有良心。我说不是，你要给我钱。我说你是万一等一下，万一之后是交保的话，你可能要深夜，因为通常一弄到深夜去，你可能会筹不到那么多钱。除非说你家里现金够。我说哦，原来是这样，我还以为你要跟我收律师费。我说我应该看起来没有那么糟糕啦。那通常他等于说在候保室会等。那记者都很聪明，他在外面都已经架好摄影机了，我架好摄影机。那一开始我第一次比较菜一点。我在出去的时候呢，就没有让当事人先把那个衣服盖好，就记者就冲上去，把他围得水泄不通，然后朝他脸门拍。他 他拍到后来就是他根本已经眩光，他根本东南西北分不清楚，我永远只不会起来。哦，所以呢，后来我就学乖了。那个法，而且那个法警跟记者，我猜呢都有一点，我猜啊，哦，都可能都有点关系。因为像第二次，我就当时出来，就经有经验，我就要跟他暗示说，把那外套拉起来。法警说不用啦，不用遮啦，不用遮啦，没关系啦，外面都没有人啦。你说你见鬼，外面那么多人，是没有人。我说你要遮，我叫他遮。然后法警看到我这样做，他就很生气，他就是叫那个你赶快出去，就是叫我们两个当事人赶快出去，因为你盖了头之后你要出去就会比较慢。哦，他就后面赶快，不要留在自己，赶快出去。哦，那时候我就非常生气，不过因为已经这个要赶快把当事人送走，好，哦，所以我就先把他们两个带到外面去。然后带到店外面的时候呢，深夜嘛，叫不到计程车，好，哦，对不对？所以呢，就一路哦，就记者就把你包围着，哦，一团人就跑，然后就往我的脸门拍啦。然后呢，拍了之后，我后面打给我说，哎，你上电视了。我说啊，不要讲，那是真的是很丢脸。那个，但是我觉得我被拍没有关系，你不要让你当事人被拍到，因为当事人他比较不光哦。那但是呢，这个你之后要有经验，调查人都会跟当事人讲说，或者是这个像警察或者是一些法警或者一些反正那些法院的人呢，都会跟当事人讲说，不用遮啦，没关系啦，不要跌倒，遮很容易跌倒受伤不好。哦，遮了绝对不会掉，因为头看底下，你看得很清楚，有楼梯有几间，绝对算得很清。但是你反而是你没有遮哦，你根本就炫了之后你就倒下去也不知道，然后被几人拍，哇，你很狼狈这样子，然后就很丢脸哦。所以后来才发现说，哦，这个很多在侦查阶段的这个事情哦，会让记者知道，我一点都不惊讶哦，一点都不用惊讶。那之后大家在办，如果办刑案的话，这点就这些都要特别注意，因为像我们讲题外话，像比方说我们刚刚要培训。这个通常呢，礼拜五是最紧张的时候。通常如果一个公司要被搜索，都是礼拜五的大概下午一两点，哦一两点，然后呢突然就哦，因为那时候人家比较松懈一点，然后就被搜索。那搜了之后，老板就被带走了，对不对？啊，带走之后呢，就律师赶去，那搜索全就赶去，所以一两点已经到达现场了。然后呢，进去到这个，比如说就直接移到可能调查局，到这个警察局，通常调查局。那调查局一弄呢，哦，然后就是移送到这个地检。通常调查局移送的时候呢，可能都已经晚上深夜凌晨才一两点了，哦，你已经很累了，你真的已经很累了。那没有人跟你替换的话，你就会继续盯到底。那到地检署的时候呢，警察官已经睡饱了，吃饱了喝足了，几个人那边轮流轮番上阵，把你当事人折磨得一塌糊涂。你在旁边呢，也跟着一起被折磨，哦，然后呢，之后最不想听到的是要开羁押庭。哦，那真的天都黑一半哦，所以都已经黑了，黑一半。然后呢，羁押庭的时候，因为律师你什么都没有，两手空空的进去。然后呢，你面对三个精神奕奕的检察官哦，因为羁押庭是另外的人来看哦。然后精神奕奕的检察官，然后身上哦这个桌上堆满了卷哦，就这样跟他打哦。一个是疲惫不堪，没有任何手无寸铁，没有任何卷的口口说白话的一个律师哦，就是一看就是会说谎的样子。然后呢，另外一边呢是三个正义凛然的检察官，然后呢手上满满的卷，跟检察官看这很多话都该死，你过来压起来的话呢，变恐龙法官，好，哦，这个，所以在整个刑事的侦查程序当中，能够发挥的作用其实很深。那你也可以看到出整个小老百姓在面对这种国家机器的时候，他是非常非常无助的，哦，真的非常无助的。然后呢，再加上说你出去的时候还要被记者整，哦，然后真的是一个，反正那是一个很嗜血的一个现场哦。这个讲，那我们刚刚就是说，为什么讲到这个，就是说，因为，然后说现在有一个环评程序，就讲，因为记者呢就去拍嘛，哦，拍，因为怕你吵，所以把隔在外面。那为了要，因为有隔音的关系，所以记者听不到里面有人，因为透过个玻璃看委员开会嘛，那听不到委员的声音，所以呢就要透过个电话机拿起来哦听，这也是某种程度来讲是一种公开程序哦，啊，可以听，然后呢可以做这个笔记，等等可以拍。结果呢，在关键的那几秒钟，哦，就关键的几个，好，就像比方说美牛好了，讨论大家要不要开放的时候，哎，奇怪，那五分钟突然就电话坏掉了，我什么都听不到。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就是那边什么人说，啊，不好意思，那电话真的是故障了，这抱歉，哦，那是有一个某报的记者呢就不爽，哦，不爽之后就推了那个承办人把他推倒了，那之后那个报呢就被那个机关列为拒绝函。好，就是说这个记者呢太过粗暴，好，哦，这个用暴力来威胁本机关人员，可能没办法进来。好，哦，那所以这种听证程序来讲，其实有时候像我们也听过，在一些地方，某些地方如果牵到利益比较大的，像这样的听证程序，或像要办督更的时候那种说明会，有时候都会有一些黑衣人的人在那边围着。好，哦，像有一次呢，一个同道跟我比较没那么熟了，我听他在讲，就是说有一次去一个督更说明会，好，哦，也是一个蛮一个蛮公开的一个程序。然后呢，进去的时候就发现一排黑色衣服的人呢，从他眼前晃过去，所以 说，哎，大律师你好啊，哦，今天很热啊，就衣服这样拉一下，里面就有一个东西在里面哦，就是跟你说，哎，好热哦，很热哦，不是很舒服啊，啊，那下了堂就说，因为贵宾都会别的花进去嘛，你知道是很重要的人，他敢把花拔掉丢在地上，然后跑掉，哦，是很没种，好，哦，没种。那这是所以说这样这种公开程序，它有必要，为什么必要？就让大家各方间能够表达，但是呢，会有些变形。那公务员来讲，通常他不会真正去用行政程序，哦，不会真正去用。那这样你等到看到行政处分的时候呢，行政处分的部分是有一些是应该要经过听证的，哦，应该要经过听证。不过在行政命令的部分呢，是得举行听证而已，哦，所以不一定，哦，不一定要去进行这个听证程序。那32A这边呢是核定，哦，跟发布，哦，最后呢你等到听证完之后，你要核定这个行政命令，哦，并且要进行发布，哦，发布，尤其是这个法规命令的部分，哦，法规命令部分你要让大家知道说呢，所以为什么在讲到所谓的明确性原则的时候，我们讲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叫做使受规范者呢得以预见，哦，使受规范者得以预见，哦，就是呢要经过一个发布程序，让我们知道说呢有什么样的规定我们要去遵守，哦，那在我们心中呢可能会有一个疑问说，如果没有经过前面这个所谓的预告评论或听证程序呢有什么关系？我们先看到讲义的35页，好，讲义的35页这里，我们先看到36页，抱歉，看到这边，这是国字小写3的部分，好，其实呢，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这个瑕疵呢，或许没有我们想象那么严重，包含呢，如果是你的预告程序有瑕疵，哦，预告程序有瑕疵，目前呢有两种说法，比方说预告评论或是听证，这个尤其预告评论两个，哦，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瑕疵？其实呢，在我们目前的一个这个做法上面来讲，通常都是效力不受影响，通常都是效力不受，尤其是这个命令呢，如果是对人民有利的命令呢，通常是效力不受影响。那有些学者认为是得撤销，那就观察的结果，其实呢，采取得撤销的学者通常都是比较美国，就是美国背景的啦，哦，就是学美国法背景的，比较重程序的。那从这些德国法背景的学者来看呢，其实很多都认为就是效力不受影响。哦，这两个法系它其实有一个很根本的不同，一个是重程序，另外一个是重实体。我像美国这边，它的行政法它是很重视说呢，用程序来确保实体的一个公正性。但是在德国的一个这个思维角度上，他觉得说实体重要性是最重要的。哦，所以才会有我们的行政程序法174条的规定。所以你对程序处分不服的时候，你要合并跟什么实体决定不服的时候，一定来声明。你不能够呢，针对这个程序的部分，你单独声明不服。那像在我们的行政命令的订定也是一样。哦，像这些程序的要件如果有欠缺，那通常来讲都是效力不受影响，好，效力不受影响。像大概三个月前吧，好像金管会就通过一个相关的命令，哦，也是跟这个开放有关的。那因为对人民的权利影响并不是那么大，其实呢过程当中也没有经过预告，也没有陈述意见，哦，这个听证的都没有，直接就发布。那这时候其实也没有人挑战它的合法性，哦，真的挑战的话也无从挑战，为什么？因为行政命令是没有办法单独提救济，哦，就是。也是一个蛮这个在程序上面哦，对于人民来讲是比较不利的一件事情。那当然呢，我们继续看下去，如果是像36页这边听证程序，如果是有瑕疵的话，是怎么样的哦？其实这个部分是没有什么太多的违法的问题，因为呢，是不是举行听证是他的裁量权哦，除非说裁量有瑕疵。那如果说呢，行政机关他就算没有依照听证的内容来做成行政命令，其实不能说他违法哦，因为这整个来讲。在目前的实务上认为行政机关是有裁量权的，那回应程序，哦，这部分有瑕疵也是一样，哦，跟预告评论一样，哦，都是基本上都多比较多数都是采取效力，哦，不受影响这样的说法。至于说核定或发布程序有瑕疵呢，就比较严重，哦，就比较严重。如果核定程序有瑕疵是无效，它已经严重的违反了行政议题，哦，那如果是发布程序呢，在37页最上面，如果是有瑕疵的话呢，也是根本就这个无效，哦，这个不生效力，哦，不生效力。那如果说呢是解释性或裁量性的行政规则没有经过发布，哦，那基本上呢是也等于说比较多数也采取说是有效说的见解，哦，有效说在37页这里有没有看到，就是裁量性和解释性行政规则，因为行政规则基本上是不需要经过发布，它只要下达就可以，哦，比如说函知给它的下级机关就可以。但是这里来讲，它其实这个。所谓的解释性、裁量性行政规则，因为它毕竟对外本会有个间接的效果，所以我们希望它能够用发布的方式让大家知道。那如果你没有发布呢，其实也不会发生这个效益上的影 项是几个程序上的瑕疵所导致的一些相关的这个问题。好，我们刚刚讲义三十二页，回到这边来，那最底下这里，刚刚讲到了下达，讲到了发布，讲到了公布等等。其实呢，三十二页这边我稍微辩证一下这个观念，所谓的公布和下达呢，都是发布的方法，都是发布的方法。所以，发布它是一个上位概念，发布就是要让大家知道，要丢出去，给大家知道，从公务机关的这个抽屉里面呢，要让大家知道这个程序要发布。那发布有两种，一种叫做什么？叫做公布。公布的话的公布的字嘛，就是公告周知，那大家都知道。那下达呢，就是给你下一机关知道，下达往下走，下去这个宣达，下宣达。那在这个我们整个，当然从分类上来讲，法规命令的部分呢，当然都是要公布嘛，公布。那行政规则的部分呢，原则上就是经过下达，下达。那下达的公文呢，通常在下级机关的都会很多都把它当成是垃圾公文，就是说你成月后公告的，就是它通常都有时候都不会太重视，都不会太重视。那不过无论如何，它都是要经过一个这个宣示的程序，对外才能发生效力。那像有些人的这个公布啊，和这个布怎么样，这个公布的布啊，和这个有人字旁的布啊，都会混在一起。好像有些人学考卷的都喜欢讲公布都多加了一个人字边。那基本上呢，有加人字边的是名词啊，叫是名词，在做名词使用。所以公布栏这公布两个字呢，通常会有一个人字边。但是一般来讲，如果你当动词，像公布发布这种动词的话，是不会有人字边的，不会有人字边的。所以在考试的时候呢，也请大家注意一下，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在十个里面会有四五个以上都会公布的部门，都会有人字边，有人字边这样子。那当然呢，这个考试的时候能够多一分这个注意呢，就是多一分上考的机会。所以呢，一些小细节你可能觉得没有什么，但是我是建议大家能够尽量的注意和避免，那是最好的。好，那三十三页这里呢，是有关于所谓的法规命令和行政规则的一个司法审查。司法审查的部分，这在我们第一回呢，事实上也有大概有提过，大概有提过。那我们从13137和216号的解释呢，其实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就是说呢，对于法规，对这个法规就是行政命令，行政命令，其实呢，法官是什么？法官是可以去拒绝适用的啦，可以在个案当中拒绝适用，但他并没有一个通案的什么。并没有通案的非难权，所以我们在讲到所谓的法院对于行政命令的非难权的时候呢，我们只能说他在个案当中，像我们刚刚看到这个工厂设立规登记规则这个案例里面，像这个某甲一家人，他可能最后打到行政法院去，而行政法院的法官呢，当你看到了这个案件的时候，他一定会去看什么？看后面这个工厂设立登记规则有没有问题？那他可以做什么事情？他可以在个案当中呢拒绝适用这个命令，个案当中拒绝适用，但他并没有一个通案的说这个命令就是无效的，并没有这样的一个宣告权。这个宣告权呢，还是在大法官。所以呢，在34页这里有一个结论，说行政法院呢，对于法规命令与行政规则呢，甚至我这边加一个，对职权命令也是，职权命令也是，所有的行政命令呢，都有在个案当中呢拒绝适用的权但是并没有一个通案性的审查权限。它有个案的拒绝权，它并没有通案。通案的部分在谁？在大法官，在司法院大法官的部分。那这里要特别小心的是呢，其实。在写的时候，像我们讲到大法官解释，我们不要讲大法官会议解释，因为大法官会议和大法官还是不一样。大法官本身呢，就是一个独立可以行职权的，甚至这个这样的地位，不需要透过，不见得需要透过会议。然后会议的名义呢，事实上在我们的整个大审法里面是有一些疑义的，所以大家写的时候尽量就写大法官就好。好，那反正35页呢，是比较简单的，比方说包含刚刚我们所讲到一些内容，一些要件里面呢，比方说发布命令的机关呢，如果不是有权机关的，不是有权机关的话呢，怎么样？那这个就是一个发布机关，如果不是行政机关，当然就完全是无效，这个其实都可以想象得到。那如果是发布者呢，为这个无权限或逾越权限的行政机关，就有两说，就有两说。一说呢，是当然无效，第二个非当然无效说呢，是具有这个审查权官 由审查局检验这个机关予以撤销，但实务上面呢很少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你看不太出来说哪一说呢才是真正的大宗。那如果是命令的内容不合法，包含有逾越上级的一个法律界，或者是呢有这个没有经过法律授权而限制或剥夺人民的基本权，像刚刚提到的这个职权命令的部分，它没有经过授权就影响了人民的这个基本权利。那这里当然讲所谓的限制或剥夺人民的基本权利，然后命令内容没有经过这个法律授权，这边所谓的限制或剥夺人民的基本权利，它其实会排除什么？排除所谓的细节性、技术性事项。好，这边你要特别注意。我们上次跟大家讲过呢，职权命令还是可以合法存在，只是它可以合法存在的一个这个前提是什么？是它限制的一个权利内容呢？在干预行政的部分必须是限制性事项，在给付行政这个部分呢，必须是一个非重大的给付。好，所以呢，这里我们看到说，限制或剥夺人民基本权利，其实并不是你一旦命令没有经过这个合法授权而限制人民的基本权利，立刻就让这个命令就无效，而是说，如果你限制的内容呢，必须是不是那种的细节性或技术性事项。如果你限制的一个范围是细节性或技术性的一些这个等于说人民的基本权利的话呢，你的命令还是可能会有效，还是可能会有效。那再来是所谓的没有列明法律的授权依据，有没有列明其实没有什么关系，这是一种算是比较形式的部分，所以不会影响到整个命令的一个效力，整个命令的效力。好，那到我们讲义的38页，我们看到另外一个议题是关于行政命令它的一个适用，行政命令的适用。那行政命令的适用呢，我们先看到一个部分，在中央法规标准法第18条的规定，中标法。他这边讲什么？各机关受理人民的申请许可案件适用法规时啊，除了依照其性质的应适用行为实质法规外，如果在处理程序终结前呢，据已准许之法规呢有变更者，会适用新法规。等于说原则上采取是一个什么重新的原则？重新的原则。那但是如果旧法规呢有利于当事人，而新法规呢未废除或禁止所申请之事项者，才适用旧法规。等于说呢，旧法规如果是有利于当事人的情况，他并没有什么，他并没有去这个新法的部分并没有明文的把旧法规呢明文加以废除或禁止，那这时候呢就会适用所谓的旧法规。旧法规这里呢一个适用的前提，大家要记得这是一个申请案件，申请许可案件。我们可以看到这18条第一项开宗明就讲说呢，各机关受理人民的一个申请许可案件，申请许可案件。这是我们要注意的。那这时候呢，原则上是从新，从新，然后呢，例外的话呢，才是从旧。那从旧一定是从优，是18条的规定。所以你在适用的时候呢，我们首先必须要看到这样子的一个部分。那比较要强调的一点是，它有个但书，它讲说但旧法规有利于当事人，而新法规呢未废除或禁止所申请之事项。什么叫做新法规呢？废除或禁止这个旧法规的一些事项呢，在我们的讲义39页一直到42页以下呢，这边会有一个这个一个98年12月份的第二次庭长法官的临时会议决议哦。这决议里面他谈到很多的内容，那其中的一个面向在哪里？一个面向就在于说呢，什么叫做废止或这个比如说新法规的明文废除或禁止旧法规的一些事项哦。那这个问题呢，它是一个。这个土石采取法的问题，土石采取法的问题。那土石采取法呢，在旧法的时代，其实它你采土石，你只要许可，你不用付出一笔钱，不用付出一笔这个费用。但新法规的部分呢，要求你一定要付费用。那这时候呢，如果说你这个申请的时间点呢，其实这个跟比方说你在这个因为通常来讲，它这个是用一个适应系统的方式去定。那简单来讲就是说呢，那你已经申请案件，那在新法出来之后，你要不要去付这个费用？你要不要去付这个费用？我们直接看到讲义的这个34页，34页这个43页，43页一样画黑这个黑底字和底线的部分，我们看先看到这个阿拉伯数字小写二第二点，这里说第二项这是新法，第二项明定的环境维护会呢得以许可这个采取量来收取那其收取的基准的授权呢由这个中央主管机关定之，避免各地方政府的收取基准差距过大 那这里我们讲到所谓的环境维护费，就是我们刚刚所讲到的费用，因为我们知道采取砂石呢，其实对环境是一个危害，哦，是一个危害，所以呢，必须要让它缴纳一笔费用，哦，新法就明文这样子规定了。它后面呢，我们继续看到说，所接触的一个维护自然环境及强制使用者付费原则可知啊，不负担环境维护功课的一个采取组织情形呢，显为立法者基于重大公益之考量，而以新法禁止之事项，即属中央法规标准法第十八条但出所谓的新法规禁止之事项。好，所以呢，本件申请许可的案件呢，依照中标法十八条规定的意旨，不得适用较有利于申请人以为新法所禁止的组织采取规则许可规定，而应以那个新法来作为法律的依据。好，所以呢，像在组织采取这样的案件里面呢，不能够说啊，哎，我应该要适用旧法啊，好，因为这个旧法我不用缴这个环境影响维护费，对我来讲比较有利。但是呢，在我们九十八年的这个最高行政法院的决议里面，我们就很明白的讲说，基于环境保护的要求，旧法这样子让你可以无限制毫无对价去参加开采组织这样子的一个行为呢，是我们新法所要明文禁止的。虽然新法并没有写禁止这两个字，哦，但是他从他立法的意思来看，认为有禁止的意思，所以呢，在结论上就说是有十八条但出所谓的新法明文禁止的一个事项，哦，这是我们看到的其中，哦，我们要看到你的面向。那三十八页底下这里有一个所谓的溯及既往的问题。溯及既往，溯及既往呢，它在法律在命令呢，大概都会有问题，哦，大概都会有问题。那真正的溯及既往，比如说呢，这个其实原则上是不允许，哦，因为有信赖保护原则的问题。那不真正的溯及既往呢，其实虽然说是可以被允许，但是呢，还是要考量到所谓的信赖保护的问题，哦，信赖保护的问题。那实务上呢，就最近就在吵一个蛮有趣的问题，哦，蛮有趣的问题，就有关于起造，哦，银行是不是可以当这个起造人的一个问题啊，哦，那我知道像一般来讲，我跟大家提过，其实呢开发的案件里面呢，当事人不见得去很信任，哦，很信任彼此，哦，比方说地主这边提供土地，哦，然后呢建商这边帮我盖房子，但是我们两者之间可能不见得这个彼此互相信任，哦，不见得彼此互相信任，所以呢通常会委托给银行或另外一个建金公司呢，来作为这个等于说一个建筑的起造人，哦，就这个房子一开始可是谁的名字，或是谁的名字。那这个议题呢，就是说呢，银行啊，哦，做一个信托业者，哦，他办理信托的时候，可否担任起造人？好，哦，可否任起造人？目前来讲呢，哦，都可以，哦，目前就是说以现行法，哦，现行应该这样讲。现行法并没有禁止，好，哦，现行法，哦，并未禁止，好，哦，并未禁止，好，哦，并没有禁止。那但是呢，一直有风声说呢，想要禁止做这个事情，一直有这个风声，哦，所以呢，就很多银行就担心，哎，或是有些建商或有些这个合建的一个当事人就担心说，哎，会不会之后呢就禁止，哦，会不会之后就禁止？好，那我们先看完之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个例子。我们这边的溯及既往分成真正和不真正的溯及既往。不真正溯及既往是什么？是说呢，其实你整个时间，好，等于说你整个案件呢，其实你发生的时间点已经逾越了，已经超过了，好，这个新法规公布的时间，好，所以你适用新法，好，这个部分是比较没有问题的。那真正的溯及既往是你其实案件已经在新法适应之前都已经结束了，你要回过头去适用，好，那就是一个真正的溯及。那不真正溯及是那你事情一直发生了，然后等于说已经超过了新法所公布的这个时间点，哦，那当然呢就是一个不真正的溯及。好，回过头来看我们这个案件，假设，哦，假设新修法，假设，哦，现在目前没有禁止，比较强调假想的状况，哦，假设呢，哦，我们新法这个新修法呢是禁止。那怎么办？好，怎么办？好，那这是比较麻烦的地方会在哪里？我们可以想见，就是说有几种情形，这种情形。一种情形呢，它是明文规定，溯及既往。哦，明文的溯及既往，就是说呢，你之前签的全部都不行当，都不能当，所以你契约呢本身就讲说是无效的。那这时候影响层面就会非常的大，哦，就会非常的大。 包含呢，像我们之前签约，比方说呢，我们之前的建这个地主已经或者是我们的联合开发契约里面，我们都已经请银行来担任我们的这个起造人，哦，都已经讲好，都已经写了，甚至都执行完了，契约都已经完毕了，结果呢，突然跟我讲说呢，这个溯及既往，哦，那这个部分来讲，通常来讲是不太可能这样做的，应该都会危险，哦，都会危险。那如果呢，他没有明文溯及，没有明文溯及，那等于说他没有写说这个会溯及既往，哦，没有写会溯及既往，那这种情况会怎么处理？哦，会怎么处理？就是比较有时候比较麻烦一点，哦，比较麻烦一点。那如果没有明文溯及呢？那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两种情况，好，一个是，哦，两个都是没有明文溯及，好，那有一个情况是呢，也未有所谓的权利保障，另外一个人是有未明文溯及，但是有权利保障的条款。好，什么叫做没有权利保障？我们讲什么叫做权利保障？好，什么叫权利保障？上次我们跟大家讲过所谓的信赖保护原则，好，信赖保护原则。信赖保护原则如果是在一般来讲具体适用上，如果呢，比方说我们违反信赖保护原则，比方说我们今天在朋友旁边建了一个房子，结果呢，后来跟他讲不能建，但其他之前呢都是合法建的，我们都给他建造，他也没有任何的信赖不实的保护的情形，我们都提过呢，有一个所谓的权利保障，有财产保障，对不对？哦，权利保障、财产保障，就是说权利保障是什么？就是说呢，我让他继续建，直到我给他废掉；财产保障是呢，我把你执照废掉，我给你补一点钱，好，补一点钱。那这里我们讲到权利保障的，跟那边的权利保障其实是差不多一样的意思哈，所以我们可以引申出去，就是说呢，在像比方说没有明文溯及的情形，有时候他会有一个权利保障的条款，比方说他会怎么讲，他会说啊，这个之前呢已经签的契约呢，啊，是已经签好这些契约，我基本上怎么样都这个说没有问题，哦，都没有问题，哦，那这个都可以仍然合法有效存在。但有时候呢，权利保障之外，哦，他其实不太可能在像法规变动的时候。有可能会有财产保障，比如本案当中你说民间之间自己去签一签这个契约，然后给你一些权利损失补偿的这个机会可能比较不高了，好，比较不高，所以他可能会用另外一种方式呢，叫做什么？叫做有一个所谓的事情起见的问题，或者是这个应该讲落日条款，我想讲可能大家比较容易理解落日条款，为了要减轻冲击呢，他可能。在我们的法规里面会定一个所谓的落日条款，哦，落日条款，就是说呢，哦，那虽然说我们之后，哦，都禁止，哦，之后都禁止，但是呢，我们有一个时间，哦，就是说两年之后都禁止，那两年之间呢，那你赶快去适应一下，让你赶快把这个契约履行完成，哦，会有落日条款。那如果说你没有明文溯及，也没有权利保障，甚至也没有所谓的落日条款的这个情形，哦，那这时候呢，还是可能会有冲击，哦，还是可能会有冲击。那这时候到底，比方说你没有明文溯及，没有所谓的权利保障，没有落日条款，那这时候我们怎么去理解之前已经签好这些契约？哦，之前已经签好很多契约了嘛，对不对？那这时候呢，就可能会涉及到什么？会涉及到这个真正溯及或不真正溯及的问题。好，如果你没有明文溯及的话呢，那我们可以把现在现有契约呢分成两种状况，好，分两种状况，一种状况呢是已经履约完毕。履约完毕，另外一个是呢，尚未履约完毕。好，比如说你新法施行的时候呢，已经签了，但是还没有履约完毕。好，这两种状况。那如果你没有明文溯及，如果你们明文溯及的话，当然你履约完毕的可能都会被秋后算账。哦，不过你如果没有明文溯及呢，哦，那这个部分当然就不溯及，就说已经履约完毕了，就没这回事。但是呢，你尚未履约完毕的呢，就可能会有什么？可能会有不真正溯及的问题，哦，不真正溯及的问题。那就这个所谓的因为不真正溯及的一个部分，虽然说你原则上不是不能这么做，哦，不是不能这么做，但是呢，你后续来讲，哦，你后续来讲，你还是得给他一些需有这个所谓的权利保障，不能够什么都没有，哦，说应有权利保障，哦， 应有权益保障，或者是这边我们讲落日普通，总之你要有一个。所以为什么你就讲说，其实呢，不真正溯及或真正这个所谓不真正溯及的论述，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实意。它其实讲信赖保护，那其实的确这个基于信赖保护原则来的，好、哦，都基于信赖保护原则来的。好、哦，所以在我们讲到这些所谓真正溯及、不真正溯及，这当然是我的一种观察的方式，也当然不见得一定要照这个模式去思考了。我们只是把相关的问题呢凸显出它的重要性，好、哦，凸显出它的重要性。那原则来讲，最简单的、哦、如果你是明文溯及的，大概都会有限、哦、大概都会有限。那如果你没有明文溯及呢，那而且你有权益保障，那基本上呢是最完美的状况、哦，最完美的状况。那中间这一种是没有明文溯及，那这时候呢就牵涉到说，有些还没有履行完毕的，会有不真正溯及的情形。那这个地方呢，哦、就要给他一些这个落日条款或者是权益保障。如果没有给的话呢，有可能会违宪、哦，也有可能会违宪。好、哦，这是我们讲到。有的真正溯及不真正溯及啊、哦、在我们的这个实务上面可能有的运用、哦、所以呢像这个案这个像这样的一个事情呢很多人都很关心嘛，在实务上目前很多银行很多建商都非常关心这件事情，我们还敢不敢找银行呢当起到的、哦、那这时候如果你要出一个比方说你要出一个法律意见，你要让这个主管人知道之后会做出什么样一个决定、哦、你要出一个这个你的一个缩帖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分析，好、哦，用朝这三个方向去分析说，说哦，那到底应该怎么做？哦，那以及呢，它可能发生的结果是什么？那所以呢，这样一推就知道说，国家真的要定的话，其实呢，应该会比较倾向定第三个这种，哦，或第二个，它不太可能真的跑到第一个去。那如果是第二个的话呢，当然被影响到的会比较是什么？还没有履行完毕的契约。那这个部分呢来讲，其实国家应该也要有一个过渡条款，哦，才能够作为这个充分保障信赖保护的一个表征啊。好，那我们看到讲义的43页和这个44页、哦、另外一个问题是行政规则的适用问题。好、哦，行政规则的适用，刚刚我们看到是主要是法规命令本身的一个适用问题。我们说呢，好、哦，从中标法第18条，好、哦，从我们这个真正溯及不真正溯及好、哦、这个部分去理解。那行政规则的适用呢，可能会有一些不太一样的面向。好、哦，为什么？因为行政规则呢，我们看刚刚讲的43页最底下这里哦，它的一个生效时点在哪里？好、哦，那第一个。关于解释性的行政规则，它的生效时点，哦，看到就说呢，说主管行政主管机关呢，就行政法规所为之这个解释性的行政规则呢，系阐明法规之原意啊，故应啊自法规生效之日起呢，哦有其适用，哦是这个解释性的行政规则，他说呢，故应自啊法规生效之日起呢有其适用，哦。好，那我们先看到这个第一个就好。那再接下来的问题，我们就直接跳到44页的括号国字小写2这里。解释行政规则，它既然是从法规适用的时候呢，哦，法规开始生效就很适用，那这时候你就可能会有一些这个矛盾，或者有一些所谓的这个到底见解变更的一些相关的问题，怎么说呢？哦，法规命令它本身它有它独立的生命，它独立的生命，所以呢问题不大。但是解释性的行政规则我们知道，它是解释法律，哦，比方说的健保法里面所谓的荣民讲的是什么，或者是呢这个某个法律里面哪个名词说什么东西，哦，这种解释性的行政规则呢，它其实是伴随着法律有其效力，哦，有其效力的。所以画一个简单的图，哦，比方说这个在时间点上面，比方说 A 法，哦，讲 A 法律要更明确，哦，A 法律生效，哦，在时间点生效，那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解释性的行政规则呢，哦，就讲说叫做 A 函这个小 A 这个函释 ，A 函释 ，A 函释在这里。那后来呢？可能比方说呢 ，A 函释适用了一段这个时间之后，我们又做了一个 B 函释，我们可能觉得 A 函释呢，这个不切实际，哦，不切实际，或者是有它自然原型之处。我们这边呢，又做了一个 B 函释，哦，那 B 函释呢，它从什么时候开始生效？哦，如果呢 ，B 函释也是往后面这样子，那其实呢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但是呢，依照我们对于解释行政规则的一个理解呢 ，B 函释会怎么样？它会回溯到。A 函释生效的日期，在往后使用 B 函释，这时候呢就发生问题，什么样的问题呢？就这一段，哦，它跟 A 函释重叠的这一段，哦，这一段的时间里面，到底要用 A 函释还是 B 函释？好，哦，到底要用 A 函释还是 B 函释？因为 这时间点本来说 A 函数天下，在这个部分，但是在 B 函数这个等于说做成之后，它回溯回去再生效，所以呢，等于说我们现在都是以 B 函数为准的，哦 ，B 函数为准。那过去曾经发生过的这个事情呢，要不要拿出来再打一打？哦，再把它拿出来评价一下。这时候呢，就变成是一个很麻烦的问题，哦，一个很麻烦的问题。那这个问题呢，就透过释字第287号解释呢来做处理，好，哦，来做处理，就是说到底这段时间呢，就是过去这一段，哦，已经做好了，到底要 A 还是 B？ 那这时候其实我们先讲，会牵涉到两种价值的问题，两种取舍的问题，一个是所谓的法安定性，这边的案件其实已经有法安定性，已经决定了，哦，已经确定，甚至呢，已经有一定程度的这个时间，哦，已经经过了，有法安定性的问题。但这法安定性呢，是不是一定不会受到挑战？我们说它可能会受到所谓的依法行政的挑战，依法行政。基本上我认为呢 ，B 可能比较适合，哦，比较符合法律的一个基本要求，它比较符合依法行政原则的一个基本的要求，哦，会有一个挑战性。那这两个打架呢，那是不是一定？哪一个会赢或哪一个会输，是不是依法行政就一定比较强势？这不一定，哦，这个不一定。大家记得一件事情哦，法安定性原则呢，它其实是一个在我们的这个法律体系里面呢，它是一个被考虑到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价值。它的重要性呢，其实一开始看不出来，它跟那个我们下象棋也好，或者是我们下那个西洋棋也好，那个卒或者是那个兵，哦，或者是那个小兵那样，其实是一样的。一开始呢微不足道，但它越往后面走，时间拖得越长，它走的地方呢越远，哦，越能够深入敌营呢，它的这个力量就会越强，越不能够忽视它。那像法安定性就是这样，一开始可能还，感受不到它的威力，觉得它们都没有什么，但是呢，随着时间的演进，它的力量会越来越强，甚至会强到说你任何的原则都没法动到它，哦，除非你记住你这种像上位的原则。哦，这叫做法定性，哦，所以你不能够忽视它。那这两之间做取舍的时候呢，就会有一些火花出来。那我们可以先看到讲义的44页，哦，这个图，哦，这个比较清楚，哦，用这个图来讲解就可以了。我们说，当一个事件呢面临到所谓的检验行政规则的间接变更，像我们刚刚看到这 A 函数和 B 函数的一个变更的时候，怎么做处理？好，哦，我们先看到，如果呢没有确定，哦，尚未确定的，等于说呢，在 B 函数出来的时候，它还没有确定的，好，哦，那这部分呢就适用。新的函数，哦，就适用新的函数。那反之呢，比较复杂是如果已经确定的，哦，会比较麻烦一点，哦，已经确定的。那已经确定的里面又分成所谓的没有经过行政诉讼确定和已经经过行政诉讼确定。那已经经过行政诉讼确定呢，这个部分其实是比较法安定性是比较强的，哦，法安定性比较强。为什么它法安定性比较强？因为它有所谓的既判例。在实务上认为呢，经过实务判决、行政法院判决确定的，哦，这种所谓的事件，哦，它有既判例，那法安定性呢会比较强。那既然法安定性强，我们要强调法安定性，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结论，它就是就适用旧的函数，哦，就适用像我们刚刚黑板上讲到的 A 函数，哦 ，A 函数。那 A 函数呢，在我们这边呢，其实是不是完全就不能够推翻？其实呢，44页后面这里有一个所谓的例外呢，可以用再审的方式，用例外可以给它做这个再审。那这是不过原则上来讲，都是要用旧的函数。如果已经经过行政诉讼确定，那另外一个情形是呢，已经确定，但是没有经过行政诉讼确定。那有些同学可能会疑问说呢，哎，一个事件呢没有经过行政诉讼，难道能够确定吗？哦，当然可以。我们讲个比方说呢，行政处分呢都不去救济。那它经过这个法定就业期间以后呢，就会确定，哦，就会确定，哦，所以呢，比方像这边所谓的没有经过行政诉讼确定，哦，比方说呢，我们可以讲一个例子，哦，比方说像这个未提起，哦，或者是未于法定期间，哦，未于这个法定就业期间。去征送这种行政处分，这就是一种情形，哦，一种情形。一个处分呢，你在法定就业期间经过，像我们《诉愿法》第14条规定，那你这个如果行政处分的话，你有30天的诉愿期间。如果你没有去征送，那这时候呢，处分就确定，哦，处分就确定。那这样的情况底下，我们知道，其实这个确定它并没有经过 并没有经过行政诉讼，没有经过一个行政法院的确定，所以他没有既判例，既然没有既判例，他的一个这个依法这个所谓的法律定性这样子一个考量呢，就比较低一点哦。因为他本身就没那么强，那既然没那么强呢，可以看到他怎么去分类。一个是呢，哦，如果说一个事件它虽然已经确定，哦，但是呢，它的这个没有经过行政诉讼确定，那如果呢，旧的这个函释，哦，是违法的，那之后呢，就应该要用新的函释，哦，就要用新的函释。那反之呢，如果旧的函释呢是合法的，哦，那就应该还是必须要适用这个旧的函释，哦，或者前面这个函释，哦，前面这个函释。那这是，所以呢，整个论题重点会在哪？会在于说，一个事件如果已经经过确定，但是这个确定的并没有经过行政诉讼确定的情形，那这样的情况底下呢，我们会分它是合法，就前面那个函释合法或违法，做不同的处理，哦，做不同的处理。所以，四字这个图呢是4287号解释里面呢大概所讲到的一个内容，哦，那如果你直接看287号解释，可能不见得可以能够做这么这个详细的理解，哦，所以我这边呢就用这样一个图来告诉大家。那这边有一个小小的尾巴，哦，就是我们看到事件如果没有确定，哦，然后适用后函释这里后面有个括号，这个是原则，哦，当一个事件没有确定，我们当然是适用新的函释，哦，不过呢依照我们的税捐稽征法第这个1-1条的规定呢，它是规定在税捐稽征案件里面呢一律都适用对纳税义务人先有利的函释，哦，只要是有利的它就优先适用，哦，所以呢后面打这样一个括号作为一个287号解释它这个原则的一个例外，哦，好，那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哦，后面我们再去看到100的决议。 可以了。